就在那个夜里，我就爱上你，你是那么难以忘记。虽然没有结果，我也会这么做，因为你早已爱上我。从此不再让你再受到伤害，让你明白我给你的爱。现在多想把你拥入我怀里，让我轻轻地告诉你，你是多么温柔，多么美丽，我深深爱着你。真的不想离开这里，要和你在一起。你是多么温柔，多么美丽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是我今生的唯一。你是多么温柔，多么美丽，我深深爱着你。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，要和你在一起。你是多么温柔，多么